我講到昨日是有義診，田牧師是為我們做義診，他呢亦都有開藥單俾人，我又諸事去睇下佢嘅藥單，佢啲字我睇得明㗎喎，有好多醫生啲字呢好似鬼畫符咁樣睇唔明㗎喎，有個人係睇病，個醫生開咗張藥單俾佢，佢呢就諗都冇諗，擺咗落袋度就唔記得咗，攞返出嚟睇下都唔記得咗係咩嘢嚟嘅，因為佢睇唔明。如是者連續兩年佢每日返工搭火車，嗰、那個茶飛嗰個問佢攞飛睇，佢就攞咗呢張紙出嚟。那個茶飛嗰個兩年睇見嗰張紙都俾佢過骨。兩年喎、佢用咗呢張飛去咗兩個演唱會，睇咗三出霸王電影。有一次佢落街買嘢，揞錢嗰陣時唔覺意又揞咗呢張紙出嚟。嗰、那個店主見到唔單止唔收錢，仲喺個櫃台度攞咗幾百蚊出嚟塞咗俾佢，以為黑社會走嚟收保護費。嗱，我哋見到醫生寫字就真係鬼畫符咁樣，但係聖經唔係鬼畫符，聖經係好清楚咁話俾我哋聽將會發生嘅事，聖經嘅預言係絕對係可以係信嘅。嗱，上一次都同大家講，聖經清清楚楚咁話俾我哋聽，喺度亞達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出咗命令之後，有七個七，亦即係49年，耶路撒冷連街大號，即係話由裏至外都會係被重建。呢、這個預言係實現咗。唔單止咁樣，舊約嘅正典亦都係喺度嗰陣時係完成。舊約正典完成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嗰陣時嗰啲舊約嘅書本同埋我哋而家聖經入面嘅舊約書本係已經係一模一樣，唔會再加書入去。我哋見到喺度主後49年，喺度呢一個係亞達薛西王出令後49年，神就已經預備好耶穌基督係嚟到呢個世上，嚟到係耶路撒冷，係成為猶太人嘅王。上一次講到但以利係預言耶穌基督喺主後33年係尼散月十日係進入耶路撒冷城。我哋話尼散月十日有啲乜嘢咁大件事，原來係應驗咗出埃及記第12章，話喺逾越節嘅時候，尼散月嘅十日，一家一隻羊要將羊係接返屋企，耶穌基督就喺嗰日騎住驢驅子進入耶路撒冷城。喺到五日後，計埋前後五日，亦都係尼散月嘅14日，耶穌基督係以逾越節嘅羔羊嘅身份係被釘上十字架，為你為我嘅罪係釘死，以致我哋嘅罪能夠係被贖。其實呢、這個70:7嘅預言絕對係唔難明白。上次都講過，最緊要嘅就係知道呢一個70:7嘅預言嘅開始，同埋呢個70:7嘅預言嘅結束係幾時。這個開始是幾時啊？剛才講過了，亞達薛西王是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在聖經裡面有很多個重建聖殿的命令，但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只有一個命令，就是亞達薛西王所出的命令，在到主前公元前444年。這個就是整個70:7的開始。那結束呢是何時結束啊？聖經亦都講得很清楚，在這裡但以理書9:24，為你本國之民和你的聖城已定了70:7，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榮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高至聖者。這個至聖者其實比較好的翻譯是至聖所。這些經文我上次 都同大家讲过，呢一啲事情系完全未发生，呢啲事情系将来嘅。而家以色列未指住佢哋嘅罪，亦都系未到到永义，亦都未需要系封住所有嘅异象预言，因为呢啲异象预言都仲未发生，而佢哋亦都冇圣所嚟到高抹。所以呢啲全部都系将来嘅事。点解系需要系再过七十个七？点解系需要过490年？上次都讲过，因为以色列人有490年系冇守到安息年。若果你490年应该7年一次嘅安息年，490年除七嘅话，应该系有70年嘅安息年，佢哋冇守到。神系将佢哋系掳劫咗，以致地系荒凉，逼住佢哋70年系要守安息年，所以要过多系490年，神同佢哋讲，你哋先至可以真正系得到安息安逸。我哋见到神对以色列人真系有非常非常之好嘅安排，我哋见到神真系非常之爱以色列人。以色列呢个地系好细小，只有8000平方里，喺美国嚟讲，同我哋嘅 New Jersey 州系差唔多咁大嘅啫，唔系好大。好可惜，好多神学家都以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已经玩完。佢哋以为以色列因为冇接受到耶稣基督，被神系丢弃弃绝咗。而家系用教会嚟到系代替以色列。嗱，呢一个系错误嘅观点嚟。你可以睇到圣经有好多嘅经文，例如撒母耳上12:22，话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嘅子民，就必因他嘅大名不撇弃你们。神冇撇弃到以色列人，唔系因为以色列人做咗啲咩嘢，就好似神拣选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咩嘢，神拣选我哋，神系为咗佢嘅大名而唔撇弃以色列。喺度诗篇89:33-37，亦都话：只是我必不将我嘅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嘅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嘅约，我也不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嘅圣洁起誓，我决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他的后嗣要传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在我面前如日之紧一般，又如日月永远建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神讲什么？神话他是指着自己的圣洁来到起誓。这个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一句话，神是不轻易这样讲话。神话我是绝对不会向大卫说谎，我绝对不会是抛弃我的子民以色列。他说我不会是全然收回我的爱。是以色列人是犯罪，他们是会得到是审判，得到神的是责罚惩罚，但是神说我不会完全收回我的爱。诗篇94:14，经文说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而在罗马书11:1去到新约了，保罗怎样讲啊？保罗问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么？跟着保罗自己答翻话：断乎没有。嗱，呢一个喺希腊文原文系一个非常非常之肯定嘅回答，断乎没有，绝对冇可能。神系冇弃绝系以色列人，因为仲有系一个7年系要佢哋过，佢哋系经过咗69个7。仲有一个七，佢哋系未过，佢哋唔会灭亡。嗱，相对嚟讲，以色列嘅敌人，古代嘅敌人，例如以东、腓利士人、摩甲人、亚门人、亚述人呢啲国家，已经系全部灭亡晒。以色列系唔会灭亡，佢仲有一个七，神系会保守佢哋过埋，仲有一个七。我哋上一次讲到耶稣基督骑住驴驹子系进入耶路撒冷城，跟住 今日嘅经文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讲咩啊？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嗱，和合本系用过了六十二个七，圣经新译本系用六十二个七之后。我哋知道呢个受膏者被剪除，唔系喺第十六十九个礼拜吓，亦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系六十九个七，唔系喺到六十九个七，而系六十九个七之后呢个受膏者必被剪除。嗱，我哋识新约嘅人就好明显啦。啱啱先至讲过，耶稣基督系喺尼散月十日进入耶路撒冷城，系当每家接逾越节嘅羔羊翻屋企嘅时候，跟住过咗几日喺度尼散月十四日成为我哋嘅逾越节羔羊，被钉十字架系被剪除，完全系吻合圣经嘅预言。嗱，好有趣，剪除呢个字喺圣经入面用途系乜嘢啊？系惩罚，系死刑，唔系话寿终正寝喎，呢个字系一个刑罚，系一个死刑嚟噶。你睇睇创世纪九章十一节，利未记七章二十节，箴言二章二十二，同埋诗篇三十七篇九节都有讲。就又以系创世纪九章十一节，当时系神与人立约，唔再用水嚟到系毁灭人类，唔再用水嚟到剪除人类。我哋知道洪水系一个审判，我哋知道洪水系一个惩罚嚟，所以呢个字就系解释系一种刑罚，一种惩罚。嗱，好奇怪嘅，你谂下，真系不可思议。一个系受高君嘅意思系尼赛亚，有王嘅身份，骑住驴子系入去耶路撒冷城。圣经嘅预言话咩啊？过咗六十二个七之后，佢就会被剪除，佢会被人处死。呢个系不可思议嘅一件事。点解一个王入咗耶路撒冷城，入咗佢自己嘅城之后会被处死？但系我哋知道喺度诗篇二十二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篇都有同样讲到以赛亚会受苦，尼赛亚会受苦，会死亡。嗱，我哋明白到呢个就系耶稣基督会成为我哋嘅代罪羔羊，为我哋嘅罪而死。嗱，今年复活节，大家记唔记得我系讲咗一个信息叫做生死存亡？啊，好奇怪嘅一个题目，生死存亡系讲到耶稣基督系喺旧约佢会受难同埋会系死嘅预言。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其中有好多喺新约入面，耶稣基督甚至自己预言自己会受害而死。如果你哋有意思有意思有呢个系兴趣嘅话，可以去听翻呢篇道，叫做生死存亡，系复活节我讲。嗱，我哋见到呢一位尼赛亚好有趣，佢系会有两个系完全唔同嘅遭遇，呢个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其实犹太人的拉比都见到这件很奇怪的事。犹太人的拉比在主前的一世纪至二世纪，一路去到是主后的若干世纪，在他们的写作当中，尤其是他们最经典的著作 Talmud， 都有提到原来尼赛亚是有两个非常之不同的遭遇。第一个遭遇他们看到就是尼赛亚是会受苦，是会死。他们叫这个尼赛亚做什么？做约瑟之子。为什么叫他做约瑟之子？因为约瑟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是受尽苦头，后来他才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他们叫这位受苦的尼赛亚做约瑟之子。另外一位尼赛亚他们叫他做是大卫之子。因为大卫是会带着以色列人是东征西讨，胜完又胜，所以这一位得胜的尼赛亚他们叫他做大卫之子。嗱，一位受苦的尼赛亚，我刚才讲过了，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喺度诗篇二十二篇都有讲到，又有讲到佢系和平嘅王，佢系以和平嘅身份系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呢位胜利嘅尼赛亚又有啲咩经文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至到四节。所以就算犹太人嘅拉比都睇到有两个唔同嘅尼赛亚，佢哋以为系有两个尼赛亚，但系佢哋唔知道原来系一位尼赛亚，系分开两次系嚟到世上。第一次是受苦而死，第二次是胜利的尼赛亚。有一部书叫做 The Search for Messiah， 是 Mark Eastman 和 Chuck Smith 所写。如果大家是对两位是尼赛亚的遭遇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是买这部书来看一看。经文说，但以利书九章二十六节，过咗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而且是一无所有。乜嘢叫做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嘅意思就系唔系为咗佢自己，佢系为咗其他嘅人，完全将自己付出咗，以致佢自己系一无所有。呢个系同腓立比书系六章二章六至到七节。是一模一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反倒虚己，他本来是神来的，以致搞到自己是反倒虚己，完全将自己倒空，一无所有，为的是什么？为了是你和我成为我们的救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是没有罪的，倒虚自己成为罪人，成为一无所有来到世上。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不单只是没有接待他，重点啊，是将他处死，将他钉十字架。但是他就是因为为了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他是可以救赎世上千千万万的人。这一位受膏君当他死了之后还有什么事会发生？经文说，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我哋继续读落去。头先啊，州长老都同我哋读咗，必有一王嘅民系来毁灭者城和圣所，必有一王嘅民来毁灭者城同埋圣所。嗱，呢一王嘅民系边个？我哋要记得，但以你嘅预言当中系讲到外邦人嘅日期系有四个外邦嘅国家，系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同埋罗马。我哋知道由以最后嘅呢一个国家罗马帝国系未完全系被毁灭，只系瓦解咗。有一日罗马帝国系会死灰复燃。我哋喺度但以你嘅预言入面都讲过，将会有十个国家系由罗马帝国出嚟。而喺呢十个国家当中系会出现系有一王，在但以理书七章和八章叫他做小国，这个就是敌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这个王是敌基督。那敌基督的民是 哪个国家？咦，刚才讲了的了，敌基督是由十个国家出来，十个国家是由哪里出来？罗马帝国。所以这一王的民就是罗马帝国。在这主后66年，犹太人真是开始反叛罗马帝国。其实在这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很希望耶稣基督是会带领他们是反抗是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在这主后66年5月的时间， 他们是停止是献祭给罗马的皇帝。当他们停止献祭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是反叛了。所以罗马帝国是要出兵来打他们。在到主后66年，罗马的凯撒大帝叫做尼禄，他是派提多将军是来到是攻打犹大很多的城市。其中在到67年，他是征服了加利利这个城市，而其中一个阶下囚是做 Cephas。 我以前跟大家都讲过很多做 Cephas 的事。做 Cephas 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就是其中一个阶下囚。所以我们对是罗马帝国是攻打以色列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原因就是做 Cephas 有很多写作是告诉我们听当时的情形是怎样。在说主后68年的春天，这个希律这个凯撒大帝尼禄患了失心疯，走去自杀死了。他的皇位辗转反侧，是传了几下手之后传了给提多将军的爸爸。好有趣。所以当提多将军在到主后70年用100,000的大军来到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已经是有王子的身份。他围困住耶路撒冷城，是叫他们开城门来到 迎接罗马军队。但是犹太人不肯。于是他们怎样啊，每日将捉到的500个犹太人的士兵是钉十字架。每日500个。在到耶路撒冷城旁边的一个是森林，全部的树差不多被他们斩晒，爱来做是十字架来到钉犹太人的士兵。还有是做云梯和做其他的武器。当时做师傅社在到耶路撒冷城的旁边真是臭气熏天，因为死了很多人，他们亦都没有时间去埋葬所有的人，搞到整个城臭气熏天。在到城里面有大饥荒，因为被围困住他们没有东西吃，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他们都去吃，甚至他们吃自己的皮鞋，吃自己的皮带，甚至吃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仔女都吃了。就在到犹太人的日历5月9日，耶路撒冷城卒之是失守，圣殿是被销毁。提多将军其实他是想是保存住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他的手下的士兵一下不觉意是将这个圣殿是销毁了。我们知道圣殿的墙是封 是铺了是金的，当圣殿一烧的时候，金一融又怎样，就走了入去砖头和砖头的罅入面，或者石头和石头的罅入面，以致是应验了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2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的石头上是没有被拆毁。真是他们将全个圣殿每一块石头都拆毁了，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说圣殿被销毁被毁灭是犹太人的日历5月9日。另外有件事亦都发生在5月9日。在500年前，当是巴比伦毁灭了第一个是犹太人的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亦都是犹太人的日历5月9日。这个不是一件是碰巧的事情，这个给我们见到圣殿的毁灭是神所允许，他允许圣殿的毁灭是在到5月9日。其实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一早是有预言了。在到路加福音21:20-24，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但我们见到犹太人要被践踏到几时啊？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我们都讲过，外邦人的日期满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次回到来这个世上，他有派被人践踏。在这里但以利书九章二十六节跟着讲什么？至终必有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当圣城被毁，圣殿圣城是同埋圣殿被毁，争战是不会离开是以色列人。这个是神的预言。我们知道在1066年西班牙的 Granada, 有4000的犹太人是被杀。在1148年西班牙是命令所有的犹太人是离开西班牙。在1096年十字军第一次是东征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犹太人是被杀。在1146年十字军第二次东征的时候，有更多犹太人被杀，是多过第一次的东征。在1236年一个法国的小镇命令有3000的犹太人是被马是踩死。一个小镇里面3000的犹太人。在1305年法国是命令所有犹太人是离开法国。在1290年的七月英皇是爱德华一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是离开英国。1348年至到49年我们知道欧洲是有大瘟疫叫做黑死病。犹太人是被冤枉说他们落毒，以致是3000人是被判死刑。其他的人为了要逃生，逃了去波兰和苏联，亦都是为什么波兰和苏联是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在1648年至到1655年，在乌克兰有10000的犹太人是被屠杀。在1657年至到1682年，在伊朗超过7000的犹太人是被迫是抛弃他们的信仰而成为回教徒。有1891年超过20000的犹太人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被驱逐出境。在1917至到1921年俄罗斯的内战，估计有70000至到250000的犹太人是被屠杀。在1919年乌克兰的基普大屠杀，有30000至到70000的犹太人是被杀。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到1945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希特拉是杀死了是将近600000的犹太人。我在这里准备这个 list 的时候，我已经跳了很多，是几百人几千人死，我写出来的都是比较有代表性。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这个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网页，你可以查到犹太人真是他们的真战，他们的荒凉一直是会去到是耶稣基督是再次回来。虽然我们知道犹太人1948年再次立国，我们亦都知道犹太人在1967年经过6日的战争，他们是已经回到去以色列。但他们有没有安宁，有没有平静？没有安宁，没有平静。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算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现在都没有他们的圣殿。他们原本圣殿的地方现在是有一个建筑物不是属于他们。他们很渴望是有一天能够在自己的圣殿来敬拜神。他们不断在训练他们的祭司，有500个祭司是被训练。 他们希望是能够再次有他们的圣殿是来到是敬拜神。一直到底是至终必有荒凉的事和争战，要去到七十个七，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嗱，好有趣，我哋话六十九个七系已经系应验咗。嗱，呢六十九个七系本来都系预言嚟噶 ，OK？ 因为但以理系写呢啲七十个七嘅时候，系主前成五百年啊，五百至六百年嘅时候，所以呢六十九个七本来全部都系预言嚟嘅。但系慢慢，而家六十九个七已经过咗，已经应验咗，仲剩翻一个七。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最后的七年。嗱，你话咁奇怪嘅，你又话六十九个七已经系过咗去，啊七十个七又未出现，咁而家呢段时间叫做乜嘢啊？而家呢段时间点解唔计落去七十个七入边？嗱，而家呢段嘅时间系叫做教会时期，系冇计到入去七十个七入边。我哋知道呢一个七十个七嘅预言，其实系俾犹太人喺度。但以利书九章二十四节讲得好清楚，阿加百列呢一个天使同但以利话：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七十个七，为你本国之民系为以色列而定嘅呢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所以外邦人嘅日期啊，教会时期系冇计到落去七十个七入边。当是耶稣基督是以尼赛亚的身份在这尼散月十日是进入耶路撒冷城，在这主后三十三年。嗱，这个就是第六十九个七。嗱，当犹太人是拒绝接受他，将他几日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怎么说啊？神是将他们从橄榄树上截下来。截下来之后怎么样啊？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九节，外邦人的枝子是接了上去，就是你和我教会的信徒被接了上去这个橄榄树的树上面。而教会是开始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是开始了，现在这一段的时间是叫做教会时期。那你说这个教会的时期又没有加到下去七十个七入边，要延续到几耐啊？要延续到外邦人嘅数目添满了。圣经讲得好清楚，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嗱，我都同大家讲过，有好多系圣经学者或者系传道人都话：啊，耶稣基督几时翻嚟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圣经系全遍全世界，耶稣基督就翻嚟。是错误的，这个不是给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是给是七年大灾难的，七年的灾难的时候，那时候连天使都传埋福音，所以全世界都会听到福音。圣经说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个再次回来是讲到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当外邦人的日期添满了。嗱，若果要是将福音传遍全世界，咁就好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翻嚟。起码耶稣基督而家唔可以翻嚟。嗱，呢一个就系唔合乎圣经嘅教导，因为冇人知道耶稣基督会几时翻嚟。如果真系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你可以知道嘅，有几多未得之民，有几多系已经得到福音。圣经话冇人知道，有几多外邦人嘅数目冇人知，只有神先知道。嗱，当呢个外邦人嘅数目添满咗之后，教会就会被提。呢个系帖撒罗尼前书四章十五至到十七节，系哥林多前书系十五章五十一至到五十二节。一声号角，教会就会被提。跟住七年嘅灾难就会开始，犹太人系会经过呢七年嘅灾难，先至系接受系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喺度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话，佢哋系会被接翻上去呢棵橄榄树， 经过七年的大灾难之后。所以我们见到在69:7和70:7的当中是有一个间隔，是有一个间隙在这里。那你说这个这样的教导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啊？以前也跟大家讲过，由以色列人的先知看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是好像看两座山这样。两座山从远方看是好像黐埋一起，他们分不清是几时是第一次来临，几时是第二次来临。他们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中间是有教会时期，是有这个空隙，是有这个空间，是69:7和70:7的当中。他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有埋新旧约就能够明白。那究竟圣经有没有讲到有这个间隔？但在保罗以弗所书3:5-3:6他说什么？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讲紧系乜嘢啊？乜嘢系奥秘啊？呢、这个奥秘就系外邦人系在耶稣基督里藉着福音能够系同为后子，同成一体。系讲紧咩啊？讲紧我哋教会啊嘛，系嘛？所以奥秘系咩啊？奥秘系教会。保罗讲得好清楚。嗱，呢个奥秘有冇人知道啊？你睇埋3:5，这奥秘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Thank you。所以点解旧约嘅先知系睇唔到教会嘅时期？系一嚿云咁样，因为呢个系奥秘嚟噶。以前嘅世代系冇人知道。是保罗讲得好清楚。仲有是彼得前书1:11，话旧约的先知在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是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都话那些旧约的先知明明看到耶稣基督是会有受苦，明明睇到嘅后来系会得到荣耀，但系唔知道嘅时间性系点样，将两样事系摆埋一齐。有好多经文都系讲俾我哋听系有呢个间隔，好有趣。嗱，我哋就真系幸福啦，我哋有晒新旧约，我哋冚唪都知道晒系来龙去脉，旧约嘅先知就唔能够知道。嗱，我哋上次都讲过。耶稣基督自己是为我们解经，在这里路加福音4，他入了个圣殿里面是读是以赛亚书61:1是1-2，他讲到说自己会医治，会替人赎罪，是会 是救人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跟着他合埋布书就坐低了，说我今天所读的应验在你的耳里面。未应验的是什么？61:2的下半卷是讲报仇，神报仇的日子，这个就是讲到7年大灾难之后他会回来，是第二次的来临，所以耶稣基督是将他分开回给我们看。另外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读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但以理书2，讲到是2:31-33，是讲到有一个人像，这个人像的身上是有很多的金属，代表是4个不同的国家，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了。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之前的事，有巴比伦，有马代波斯，有希腊，有罗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就是罗马的时候，所以是第一次的来临。讲完了这些之后，即刻是2:34，即刻接住添，说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碎人像，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第一次第二次来临发生的事情。两节的经文大家是 back to back， 居然系冇讲到嗰个间隙嗰个空间，点解啊？旧约先知睇唔到。OK， 你再睇睇但以利书七章七节，讲到咩啊？又系讲嗰四个国家，今次系用动物嚟到代表。第四只动物系代表系罗马帝国，有十只角，七章七节尾。点解十只角啊？有十个国家将来会喺罗马帝国出嚟啊嘛，未发生嘅事情。七章头是已经发生了，七章尾是未发生，又是一节经文将两件事摆在一起。但以利书八章八节是讲到有大国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只是公山羊，是吧？那国是被截断了，跟住有四个非常的国生出来，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四个将军。这些事全部发生晒的了。跟住话咩呀？有小国系生出嚟，喺其中一个国系敌基督。由一节嘅经文系跳到去将来嘅事。嗱，好有趣。另外仲有咩呀？何西亚书三章四节到五节呢？何西亚书五章十五节到六章一节呢？嗱，你唔好以为五章十五节到六章一节有好多节经文喎。五章十五是第五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六章一节开始就变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还有什么？弥迦书五章二节至到三节呢？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和十节呢？我们讲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骑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吗？跟住十节讲什么？话佢以权柄系管制系列国，佢第一次来临有冇管制列国啊？冇管制到，系要到佢第二次嘅来临。有好多好多呢啲经文，甚至连新约都有。OK， 嗱，我哋帮忙睇睇新约，好有趣啊！启示录十二章五至到六节又有一个间隙喺度。十二章一节讲咩啊？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講緊呢個婦人係邊個啊？代表乜嘢啊？嗱，其實好有趣啊！聖經係好一致性。你睇翻創世紀三十七章，你就知道約瑟有一個夢，夢見日頭、月亮同埋十一粒星都向自己敬拜，係嘛？雅各仲替佢解埋夢添，佢嬲咗個仔話：難道你父母？同埋你十一个兄弟都要敬拜你。讲緊係咩呀？十二粒星就係十二支派，就係讲緊以色列。嗱，呢个妇人係以色列。跟住讲咩呀？她怀了孕，在生产嘅艰难中疼痛呼叫。嗱，好多解经家都话呢个妇人係教会。嗱，係教会就大件事啦。教会係用咩象征呀？童女係一个未过门的妻子等待丈夫来到迎接嘛，怀了孕怎么办啊？是吧？所以不可能是讲教会的。嗱，你再看看他的仔是哪个？这个怀孕生仔，这个仔将来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是哪个啊？耶稣基督啊嘛，是耶稣基督是由以色列人出来，就好像妇人生仔一样啊嘛，是吧？好有趣。嗱，跟住讲什么？话有条大龙，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住七个冠冕。嗱，以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呢、这个就系撒旦，佢系控制住敌基督，系嘛？咁所以大红龙系撒旦，然后佢点啊？戴住星神嘅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佢戴住天上三分之一嘅天使反叛咗。如果唔系，点解呢个世上咁多邪灵啊？边度嚟啊？就是这些反叛的天使，我们有那么多邪灵。他来到地上，然后怎样？他是等候这个妇人生产了之后要吞吃这个妇人的仔。我们知道撒旦很想杀死耶稣基督，怂恿人用石头抌他，怂恿人希望将他拱落山，最后真是将怂恿人将他钉到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跟住经文讲什么？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讲的是什么？耶稣升天啊，是吧？第一次来临他升天啊。跟住十二章六节即刻讲什么？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以前同大家讲过1260日是什么？大灾难3年半的时候，不是现在将来的事啊。1260日，42个月，3年半，记不记得啊？所以讲讲下已经发生的事，突然间一跳又跳到去将来发生的事，无论新约好旧约好都是一模一样。有人说，释尼乜你咁长气讲咁多呢啲咁嘅经文，有咩意思？嗱，点解咁长气啊？因为有好多人讲呢个间隔，呢个间隙，69:7同埋70:7当中呢个间隔，完全系冇圣经根据。嗱，如果你觉得我长气嘅话咧，就即系咩啊？有好多好多嘅圣经根据。OK， 咁我哋再继续落去睇睇。过咗呢个间隙之后，就要过埋最后嗰七年。最后嗰七年，我哋知道一声号角就点啊？教会被提啦，我哋冚唪唥都唔会喺呢度噶啦。OK， 呢个系哥林多前书15章咧，51-52节。帖撒罗尼前书4:14-17，讲到我哋被提之后，敌基督就会出现。嗱，好多圣经学者都搏命喺度谂，敌基督会点会点啊？对我哋嚟讲，要我哋被提咗之后，先至会敌基督先至会出现。另外有一样好有趣，以色列人已经翻到去佢哋自己嘅地方，系嘛？你睇下经文讲咩啊？但以利书9:27，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许多人系以色列。OK， 嗱，若果以色列系未翻到自己嘅地方，敌基督能唔能够同佢哋坚定盟约啊？同边个立约啊？冇人立到约，所以1948年佢哋立国，1967年翻到自己嘅地方，完全系圣经嘅预言。将来敌基督出嚟嘅时候，而家就可以同佢哋立约，随时可以出现噶。跟住点样啊？立咗约之后，呢立约系七年，1.7年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佢会毁约啊！喺七年嘅中间会毁约，喺七年嘅之前，佢话我同你哋立约，你哋可以翻到自己嘅地方，你哋可以起你哋嘅圣殿。头先话以色列人好希望系起自己嘅圣殿，你哋可以起自己圣殿，你哋可以喺自己圣殿度敬拜。佢系以和平使者嘅身份出现，1.7之后得到犹太人嘅信心之后，佢就毁约。然后点啊？喺度帖撒罗尼前书啊后书啊2:4，佢会坐喺度嘅圣殿入边，自称为神，要人敬拜自己。嗱，佢就会开始系逼迫系犹太人。头先有冇啊？记唔记得我哋话大红龙系逼迫犹太人啊？跟住佢哋係神俾佢哋保护咗佢哋几多日话 ?1260日係咪？如果你见到最后嗰3年半 ,1260日 ,42个月 ,3年半，神係会预备有地方保护佢哋。有好多人认为係会喺 Petra 呢个地方。如果去过以色列嘅，你哋就知道点解会喺 Petra 呢个地方，好多山窿。你嗰啲犹太人可以匿埋喺嗰度，啲神会保护佢哋1260日。跟住会点样样啊？经过咗仲讲讲先。嗱，呢个会系一段非常之艰难嘅时候。马太福音24:21-22都有讲，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嘅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嘅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神为了选民是预备这段日子，是3年半42个月1260日，跟住耶稣基督就会回来。耶稣基督回来的经文是有以赛亚书63章、启示69章讲得很清楚，回来会战胜列国，带领我哋系进入千年嘅国度。跟住会点啊？ 跟住我话呢七十个七嘅完结会点样啊？九章二十四节讲得好清楚噶，但以理书止住罪过，除净罪孽。当时喺度千年嘅国度，撒旦系会被捆绑一千年，所以止住罪过，除净罪孽，引进永义，会进入去千年国度，直至系去到新天新地，封住异象和预言，唔再需要异象预言，并高至圣所。犹太人喺千年嘅国度系会有佢哋自己嘅圣殿系嚟到系献祭俾神。嗱，讲咗咁多，你话唉呢七十个七同我有咩关系啊？嗱，我哋见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以前都同大家讲过，其实第九章我觉得最重要嘅事系咩啊？系但以理嘅祷告，一祷告完，神就嗱嗱声叫加百列走嚟系答佢嘅祷告。嗱，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祷告，神系会嗱嗱声系派天使嚟到系回答我哋，系嘛？所以下一次就会同大家讲呢个祷告。我系有少少调转咗，先俾你见到呢个七十个七系几伟大。跟住我哋再睇睇呢个祷告嘅重要性，下次会同大家讲。但系喺第九章，我哋仲学到有其他好多嘅功课。第一样就系六十九个七嘅预言。喺度主前五百至到六百年写嘅呢啲预言，当时六十九个七都仲未完成啊！我哋见到六十九个七已经完成咗啦，已经发生咗啦。所以最后嗰个七会唔会发生啊？当然会发生啦。OK， 如果在座有未接受耶稣基督嘅朋友，希望你哋会快啲系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六十九个七都应验咗，这个第七个七，第七十个七随时是会发生的。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们非常之幸福，连旧约的先知啊都不能够明白的很多的道理，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看得到。我们见到全个世界的预言已经是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真的非常非常之幸运嘅人，做基督徒真係好幸运。第三样嘢我睇到嘅就係神嘅赏罚分明，係神係对以色列人係不离不弃。我哋头先讲过，神係冇係离弃到以色列人，虽然佢哋屡次犯罪，佢哋唔守安息年，被神罚佢哋係掳到去巴比伦七十年，佢哋唔接受耶稣基督，一路而家都有争斗，一路都是有是荒凉的事，要直到耶稣基督是再次回来。但是神始终是没有放弃他们。过了七十个七之后，他们是会是接受耶稣基督，再被接回上去橄榄树上高。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听，神所喜爱的他必管教。这个我们就见到。神是喜爱以色列人，佢系管教佢哋，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有好多时我哋喺生活当中，我哋觉得点解生活咁难过噶？点解我哋做咗基督徒，仲有咁多系咁唔好嘅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有时好颓丧，但系千祈唔好颓丧。我哋见到以色列人就系一个好嘅例子，神系永远对我哋系不离不弃。只要我哋继续系信靠佢嘅话，佢继续系会。是不会是使我们跟他的爱分开，就是好像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所讲，世界上没有东西是能够令到我们与神的爱分开。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继续有个坚定信靠他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祷告。主，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我们真的见到你的大能。当这七十个七是但以理是写在但以理书里面，这些事都未发生，但我们见到六十九个七已经发生了。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已经是以尼赛亚的身份是进入耶路撒冷城，他是经过几日之后是以逾越节的羔羊的身份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 所等待的就是第七十个七，当他一声号角，教会被提，这个敌基督就会出现，经过七年的灾难， 尤其是最后的三年半，犹太人是会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是回来，他就会带领我们是进入这个是千年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对犹太人是不离不弃，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基督徒是不离不弃。世界上是没有东西是能够是使我们与你的爱分开。我们是什么人值得你为我们这样做，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都是继续祝福我们，是能够在成圣的路上继续是持守，继续是追随你的话语，能够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